第33集，进攻地狱火堡垒。那天晚上，奥雷利亚一直和图拉扬待在一起，他们促膝长谈，二人之间的分歧和隔阂终于消失于无形。当他们不再说话时，已经治愈了对方的心灵和身体。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从图拉扬的住处出来时，朋友们会心的微笑令他们知道自己拥有了真正的幸福。尽管他们今天将面对死亡，但他们很清楚，如果能够活下来，未来的日子将充满快乐。图拉扬坚信他们会活下来的，他再也不会让奥雷利亚离开自己，而现在他们又重新找到了彼此。在黎明前的曙光中，图拉扬热烈地亲吻了奥雷利亚，随后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们一起悄然出发。 如果我们趁天黑顺利拿下哨塔，我们就会把灯光熄灭，在大约10个心跳的时间后重新点亮它们，他们看到信号就可以立刻冲进来。但如果我们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之前还没有把哨塔全部拿下，无论如何你们都要在天亮之前赶过来，我们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图拉扬点了点头，现在即使奥雷利亚不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作战，他也不再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奥雷利亚现在不会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他已经恢复状态，找回了自己。达纳斯将率领人马发起一次佯攻，为奥雷利亚争取时间和空间。达纳斯和他的手下将面对数量远超他们的敌人，但这不会持续太久。如果计划顺利，游侠会打开堡垒的大门，图莱扬的大部队很快就会发起总攻。 这将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达纳斯·托尔贝恩，你必须相信一切都将按计划进行。这也许会让你觉得上次传送门前的那次惨烈战斗再一次发生了。 不，不会的，这一次我们才是那个主动发起突然袭击的人。我相信你，图拉扬，那些死去的男孩的灵魂将与我们并肩战斗。当我们让兽人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逐个消灭他们时，那些灵魂就会得到平静。 达纳斯， 我没想去送死，别担心，我希望有一天能回家，把这些男孩带回家。我再也不想多写哪怕是一封以致以最深切的同情为开头的该死的信了。 图拉扬抓住了他的副手的肩膀，点了点头。达纳斯会拖住兽人足够长的时间，给游侠们争取时间，接着让主力部队像潮水一样冲垮兽人。库德兰和他的施救骑士以及卡德加和其他一些法师都准备好加入这一次攻击浪潮。这次卡德加和图拉扬不在同一支队伍里，他们在第二次战争期间一直在一起，如果没有卡德加在身边战斗，图拉扬的感觉会很奇怪，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会很快再次见面，一起庆祝胜利。现在在寒冷的黎明前夕，图拉扬在等待信号。达纳斯的小队已经出发，准备绕到敌人的后方发起攻击。他们骑着马，呐喊着，虚张声势，而图拉扬的队伍则小心翼翼地、安静地徒步前行到一个离堡垒很近的地方，近到可以看到信号，但夜色又足以将他们隐藏起来。他凝视着城堡，大约有一里长的坚固的城墙包围着他，每隔一段距离，城墙都有一个巨大的火盆在阴森森地燃烧着，发出的火光足以照亮装饰在城堡上那些尖锐的铁钉。这座建筑是铁血的、强大的、黑暗的，它具有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感。不知何故，图拉扬觉得他们不仅需要打败墙内活着的兽人和死亡骑士，他们还必须击败堡垒本身。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方，棱角参差，甚至蕴藏生机，仿佛是某种巨大的野兽，肉体已经融化，露出了撑起其外形的锋锐的骨骼。 图拉扬盯着瞭望塔，眼睛因为用力过度而开始酸痛。在那里，其中的一个熄灭了，然后又被点亮。等到最后一盏灯被浇灭并被重新点燃时，图拉扬听到了战场上传来的喊着口号的人类声音，以及隆隆的马蹄声响。他非常想去冲锋陷阵，但他强迫自己等待。游侠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机会才能抵达大门，而这都必须得等兽人们被达纳斯吸引过去，与其开始战斗才有可能实现。每一秒钟都很痛苦。终于，当他听见武器撞击的声音，以及兽人和人类混杂在一起的怒吼时，他知道这一刻已经来临了。图拉扬举起他的锤子，把他举到和视线平齐的位置。清晨的光线映照在暗淡的金属锤头上，他的锤子开始发光，光芒由锤子内部发散出来，低语的声音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愿圣光赐予我们力量，愿圣光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取得胜利、荣誉和荣耀。 刹那之间，锤子被白色的光芒完全笼罩了，然后那白光突然向外迸射出来，光波掠过所有的人。图拉扬知道其他人和他一样都感受到了力量与平静，微弱的光环笼罩在锤子上，也笼罩着每一个人，在周围的红色岩石上勾勒出他们的身影。他微笑着看着圣光的祝福。图拉扬带领着他的部队快速向城墙走去，城堡在他们面前若隐若现，他们离得越近，他就显得越压抑越庞大。图拉扬现在可以看到大门了，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大嘴长在一张丑陋的面孔上。接着当他怀疑自己是否选择错过了进军的时机时，门打开了。 游侠们成功了。 当然他们成功了，他可是奥雷利亚风行者。 圣光在上，图拉扬是如此爱他。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注意到大门打开的人，在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向前飞奔，需要与图拉扬的队伍汇合时，有一些兽人在他们后面全力追击。图拉扬在昏暗的灯光下瞥见了奥雷利亚的金色头发，图拉扬加快了速度，全力奔跑，他的锤子自然而然地举了起来，再次开始发光。一道闪耀的白光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方，这引起了一个兽人的注意。这个家伙放过了游侠，转向了图拉扬，猛冲了过来。有那么一刻，图拉扬以为这个兽人没带武器，两手空空地向自己扑来，他想这家伙肯定是疯了。直到图拉扬看到这个兽人的有只手本身就是一把镰刀。 为了洛萨之子！ 不再需要隐藏自己行踪的图拉扬呐喊道，他挥舞着锤子猛力砸了下来，粉碎了那个兽人的头骨。当第一个兽人倒下的时候，图拉扬抽回了他的武器，又击中了他面前的一个兽人，随后倾尽全力击倒了一个离他两步远的兽人。另一个兽人朝他冲了过来，但是一只冷箭突然射穿了他的左眼，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倒下了。第五个兽人咆哮着挥动着沉重的棍棒冲向奥雷利亚，奥雷利亚向前一跳闪开了这一击，他长剑挺进，剑刃刺穿了这个绿皮怪物的喉咙，剑尖从他的后脑勺突了出来。图拉扬一个转身干掉了一个被奥雷利亚惊呆了的兽人，接着图拉扬全速冲上楼梯，奥雷利亚、他的游侠以及联盟的士兵们紧跟在他身后。图拉扬在楼梯中间的拐弯处撞见了一群兽人，对方在体型、力量和位置上都占有优势，但图拉扬有决心也有冲劲儿。他将锤子举到胸前，把它当成一个小型的工程锤，猛烈地撞向一个又一个兽人，撞击的力量也震动了他， 他不得不拼命奋战，才不至于踉跄后退，而兽人们则被撞到了一边，要么被顶到了墙上，要么从楼梯上掉了下去，摔在下面的地上。那些保持着足够冷静的兽人正准备攻击他，却被来自奥雷利亚和他的游侠放出的冷箭射穿了。而那些被图拉扬惊呆了，还没来得及对他们发起攻击的其他兽人，在转身跑上楼梯时被结果掉了。战斗看似只有几分钟时间，但图拉扬知道这可能已经太久了。他来到了顶层，城堡的城墙在他面前延伸出去，他们比荣耀堡的城墙要长得多，但数量少，非常混乱，而且奇形怪状。一些兽人站在这里，手里拿着沉重的长矛，准备向下面正在逼近的联盟军队投掷。图拉扬看到大部分部落军队已经从前门蜂拥而出，迎头而上冲向联盟。他还看到长长的黑色身影在上空盘旋。图拉扬知道黑龙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加入战斗。 为了联盟！ 图拉扬高声喊道，举起他的锤子奔向城墙的前缘。从这里他看到达纳斯骑着马走在他的队伍靠前的地方，向他举起剑来以示回应。达纳斯全身沾满了新鲜的血液和发黑的血渍，但他们全都不是红色的人类的血。达纳斯也没有损失太多人，圣光与他们同在。这时驻留在城墙上的兽人们冲到了联盟的士兵面前，图拉扬一边保护着自己，一边忙着清理上面的防御工事。到处都是战斗的声音，金属与金属的碰撞声，石头砸上盔甲的声音，肉体和肉体的搏斗声，混合着怒吼、咆哮、嚎叫和呐喊。尸体也全部混合在一起，兽人的绿色尸体、人类的粉红色尸体，以及马匹的棕色、金色和黑色尸体。盔甲闪烁的亮光与锤头和斧子的暗淡光泽也混合在一起。图拉扬再次从人群中看到了达纳斯，看着这位战士用剑刺穿了一个冲上来的兽人，又将剑刃抽拔出来，旋转着切开了另一个兽人的喉咙。图拉扬自己也刚刚击倒了一个兽人，忽然他听见空中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声。他抬头看去，只见一片云裹挟着一股热气向城堡席卷而来。他对突如其来的那团湿热咧嘴一笑，那片云散开了，在城堡上空形成薄雾，将整个城堡笼罩在下面，使其变得模糊，将它的形状和细节都隐藏了起来。雾气同样也掩蔽了声音，所以当一阵响亮的呼叫声响起时，图拉扬无法确定它的位置，看起来黑龙也无法准确判断，因为他们正在绕着圈子飞行，卷曲着脖子东张西望，寻找着声音的来源。不过很快他们就没必要再去找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雾中垂直坠落，像石头一样朝着一条受惊的黑龙砸去。就在他们似乎要相撞时，那东西伸展开来，张开了长长的翅膀，从快速坠落变成了急速旋转俯冲。狮鹫骑士，图拉扬看到狮鹫斜着身子在惊呆了的龙周围盘旋，黑龙像狗咬虫子那样对着他一口咬了过去。但是这种半狮半鹰的生物速度太快了，当黑龙巨大的嘴巴在刚刚狮鹫所在的位置合拢的时候，狮鹫早已冲到了黑龙的下方。黑龙紧追不舍，他向后一缩，长长的火焰从他的口中喷射了出来。但是狮鹫和骑手的速度还是太快了，他们又一次躲开了攻击。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敏捷的狮鹫身上，黑龙没有注意到他的攻击方向，一不留神火焰烧到了他的盟友。十几个兽人痛苦地挣扎着，发出尖叫声。黑龙愤怒地呼啸着，却猛地撞到了堡垒。随着一声巨响，堡垒坚固的城墙破裂了， 在黑龙爬起来准备再次发动进攻时，乘坐在狮鹫上的蛮锤矮人挺直了身子，将他的风暴之锤朝这只可怕的野兽扔去。锤子击中黑龙眼睛的时候，一道霹雳撕碎了雾气，灿烂的阳光倾泻下来。蛮锤矮人大喊了一声，风暴之锤又回到了他的手中。与此同时，狮鹫骤然飙升，阳光照在他的羽毛上，熠熠闪光。这条黑龙既震惊又茫然，他试图飞起来，但是这个毫无慈悲心的蛮锤矮人逗弄着他，玩着追逐的把戏，一次次地反复击打他那受伤的眼睛，直到他几乎半瞎了，晕头转向地再一次狠狠地撞到了墙上。在这只庞大野兽无意识的撞击下，城墙轰然崩塌了，巨龙滑落到地面，巨大的重量冲撞的大地发出震颤，它成了自己暴力的牺牲品。其余的黑龙发出愤怒的尖叫，猛地冲向那个孤身一人的狮鹫骑手，后者转身对着狂怒而轻率的飞行军团迎头而上。但是就在黑龙们接近他的时候，更多的狮鹫从云层中冲了出来，开始袭击黑龙。龙的体量是狮鹫的四倍，但是狮鹫的速度更快更灵活，他们绕着庞大的野兽转圈，诱使他们飞到城堡的周围，引导他们的火焰相互攻击，或者让他们在试图抓住那些神出鬼没的空中舞者时，因为难以保持平衡而撞到一起。在图拉扬看来，库德兰早先的吹嘘已经成真了，他的蛮锤部落已经在对龙的作战上取得了足够的成功，他们有可能很快就能收拾掉这些黑龙，为主战场提供援助。突然，其中一只狮鹫离开了队伍，朝着图拉扬飞去，他驮着两个骑手，一个个子很小，另一个则大得多。当距离宽阔的石头走道还有一小段距离时，后者跳了下来，紫罗兰色的长袍在他的身周飘荡。图拉扬的脸上绽放出笑容，是卡德加。